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董军的故事。曾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追星族，如今他所从事的工作却令无数粉丝羡慕不已。很多当下炙手可热的明星艺人都与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或者是朋友关系。当粉丝成为艺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有些事儿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纠结过程？合作之中发生矛盾后又如何巧妙地化解危机？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董军讲述他与艺人们之间的那些故事。好，在上期的节目中啊，董军和大家分享了他从事现在这个职业的一些心得啊，其中也有好多小故事啊。 对， 董军，你现在搞的这个应该属于娱乐行业啊，具体说吧，在这些音乐公司为这些签约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为他们去做一些很具体的工作。 是， 哎，这个叫幕后英雄。你当初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呀？现在是不是也有学专门学这些内容的？ 对，其实现在是有了，但是因为我上学那会儿确实还没有。 因为你是在2005年就入行了，是吧？ 对，但其实因为我在05年之前是在就从事其他的行业，因为我是上学的时候学电子的。 电子？ 对，完全就是想象不到的一个行业。 二极管啊。 啊，对对对。 电路板。 没错，就是这些。然后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内外线的一些电器原理啊，我们都会学。所以当时我出来以后是在电信公司，就是做电信的公司工作。 哦、电信公司那可是非常好的工作。 对，其实当时在父母的眼里就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公司也大，然后也有名，然后那个待遇也不错什么的。 对，按照他们的这个观念来讲，你这个工作这铁饭碗啊，你应该干一辈子。 对，没错。但是可能就是以我的性格来说，我还是想从事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其实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 你是喜欢唱歌啊，还是喜欢表演啊？ 怎么讲呢？我是喜欢就是去看艺人，然后去看这些艺人的就是活动现场，听他们现场唱歌啊，然后参加他们的活动啊。其实我入行是因为电台，而且就是因为咱们北京电台入的行。 我的天哪，就听我们台里的节目。 对。我当时是因为在九几年的时候，因为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听咱们台的一个节目，它是现场的节目，然后呢我就是会在每一周都就是去他们，因为这是现场的嘛，我都会去现场去参与这个节目。因为咱们台有好几档这种现场的节目，所以后来渐渐的就是跟咱们这些台的当时的一些很优秀的节目的主持人然后都认识了，然后后来也渐渐的就是因为经常参与节目见到了很多艺人，因为经常见，所以跟这些艺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也都比较脸熟。后来就在我就是正式从事工作以后，当然那会儿还不是这个行业，后来就是跟他们也都有联系，然后后来 就一直没断了。 对对，然后就是在经过可能四年的自己 本专业工作以后，然后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机会，然后当时就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哎，你说的特别好的机会是指什么呢？ 当时因为就是我这个行业的一个朋友，因为其实到现在我们认识都已经20年了，对，然后 就是在这个唱片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娱乐界的这个朋友， 他当时也在咱们北京台工作， 哦， 对，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说有家唱片公司在招人，你不是一直想做这行吗？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后来去面试，后来就应聘成功了。 还好啊，唱片公司当时其实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么优秀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吸收进来要用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唱片公司做你们这个范围的这个工作哈，其实真的挺辛苦的。有好多的年轻人啊，满怀热情，然后进去以后干一段时间呀，他会有一些失望。 是， 然后可能能留住能待住的年轻人不多。 对，其实也就造就了说，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大。 对啊，你想小孩追星哈，就是喜欢看明星。 对， 我相信你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 是 就特别喜欢啊，甚至有些说咱们说的粉丝哈， 对， 他能追着这个明星他喜欢的跑到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看他的活动去，可能这样的心态就觉得我要是每天都待在他身边那多好啊。但是当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去做这个工作，真正让你说每天都和明星去打交道，都在这个他们的身边的时候，往往有的孩子是接受不了。 是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当时就是可能是比如某个艺人歌迷会的会长，然后因为就是时间很久了，后来就是从事到这个艺人身边工作，当然后来也是因为可能种种关系就离开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这个行业看起来是很光鲜亮丽的，说哎呀我觉得来这个行业特别好，天天跟明星在一起，然后可以到处去走啊，什么去演出啊，特别的就是光鲜亮丽，特别的体面。 对， 但其实你真正进到这个行业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因为这个行业它有很多背后的东西是需要你的努力才可以做到，但是可能展现给大家只是说艺人在台上的那几分钟，而更长期的幕后工作他是看不到的。 没错， 而且有很多其实可能是北漂一族的朋友啊，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行业你刚入行的薪水肯定不是太高，因为毕竟你没有相关的经验，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比如说要吃饭租房交通都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可能真的是很难去，对，有很大的压力， 压力很大。 对， 那你呢？你入行就没有压力吗？ 首先，可能因为我是北京人的缘故， 啊， 所以就是可能对于 生活压力， 生活压力真的是没有，因为都是跟父母在一起住， 北京孩子 对 天然有个优势。 对，而且当时因为就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说啊，反正我就先做呗，就是我做不好，到时候再说呗。因为我就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就是说，哎，你未来什么打算？或者说你对于你自己这个行业，你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对， 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说这个是真话， 先干着再说。 对，我说我从来不会为自己说将来怎样，或者是比如未来我要做到什么什么样的级别，而去想什么。我觉得我就做好，比如说今天的工作和明天的工作就好了。我说至于以后，我的性格就是走一步是一步。对， 这个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把这个眼前的这些事儿我先把它干好了。 对， 哎，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再看以后。 对啊，我说首先你眼前的东西你都做不好的话，你凭什么去想你未来要怎样怎样？ 是不能好高而骛远。 对， 当然也不能完全没有理想。 是， 这个我觉得你这些年来坚持的还真的是挺好的。你想你自从参加工作大概有4-5年本专业工作的经历，再加上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就是娱乐业的这个工作经历，大概也是小20年的工龄了。 到今年18年。 18年。 对， 啊，这个我想体会还是比较深的，在这儿呢也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了大家啊。那你就不感到有压力吗？你出去玩去旅游去，有没有说解压的这种因素在里边？ 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其实并不大，因为可能就是相对来讲你就是从事的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来讲你的资源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阅历丰富一些，比如说遇到相关的东西你都可能比较容易去解决，然后也比较好跟对方沟通。其实我平时真的工作压力很小，那我出去玩可能只是为了出去玩的理由吧，对， 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对， 上期节目你也讲到了去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哪些地方，哪些城市，或者说甚至哪些国家，是你有一定的偏爱的，你去的多一点的有没有？ 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是香港啊，还有日本。 哦，这个是比较多的。因为首先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就是一个是在咱们中国，一个是在就是亚洲国家。 嗯， 首先就是你飞行的距离时间会很短，三个小时就可以到， 比较近。 对，因为就是我们的行业嘛，不允许说你可能一下休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就是艺人方面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说一下休一个，比如说十几天的这种假，我去到欧洲啊，去到美国啊这种地方，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亚洲的国家，可能随便去待上四五天， 三五天， 对，就加上飞行的日子，可能待总共是五天的时间，然后在那边随便就是可能逛一逛，比如吃一吃，然后随便就是跟那儿就是放松一下，因为香港也是一个美食之都嘛，就是它有很多国家的美食都会集中在那儿，而且它做的都非常的专业， 种类繁多。 对，而且比如说你可能想买一些东西，相对来讲可能因为汇率啊， 买 对可能会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同样是在中国，所以我也有朋友在当地，所以去的时候跟他们可能约一约，聊一聊什么的，也会比较开心。 对，那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啊， 嗯， 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比如说像日本的，可能我常去的是东京，那这种地方我就是每天起来睡到自然醒可能就中午了，然后我都会提前头一天晚上买好早餐，放在自己的房间，因为你起床的那一会儿酒店已经没有早餐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早餐，然后吃完以后很不着急的然后出去，然后我就是几乎在国外的时候我不会打车，我全部都是坐他们的交通工具，要不然是巴士，要不然是地铁，就感受他们当地的一些这种文化特色，然后呢去到比如说我想去的地方，可能是买东西或者是吃东西，我都会提前一天晚上，就头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时间富裕的情况下，我会比如说 Google 一下他的这个在哪儿怎么坐车，我就直接去，然后呢慢慢悠悠的，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就是随便可能找一家比较有感觉的咖啡厅坐下来喝个咖啡，手机可能沟通一下工作，因为我人在外面，但你工作是不能断的， 也别放下，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在一边喝咖啡，然后一边聊一聊工作的东西，然后补充一下自己的体力，然后休息好了，然后再继续出去逛啊，然后直到逛得很晚很晚，然后才会回酒店。 主要是还是在城市里边活动。 对，城市会比较多，一般就是风景我可能相对去的会比较 少一点，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风景好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讲在美国会比较多一些，那因为今年春节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跟家人去了美国，然后去了那边的一些就是真的是有风景的地方，比如大峡谷 大峡谷啊 这种，因为其实可能你要想看很好的风景，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比如说几个小时的车程啊什么的，然后是就是盘山的路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对，甚至自驾呀什么的， 对对对， 没有这种悠然的这种享受了。 对，而且你要前期做很多功课，比如说你看其实你像在什么韩国日本这种国家，虽然说它也是就是不讲中文，但是它有很多中国人，就是你其实沟通起来也会很方便， 对对对， 而且日本的字儿又跟中国很像，对，你看起来又很方便，但是在美国那种地方它真的说中文的太少太少，而且他们讲英语又很快， 对， 就是你其实听起来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对，包括你要前期去做一些相关的功课，你怎么去啊，路线是什么呀，你全部都要去，包括我第一次去美国下了飞机就直接租车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对 对, 对，所以他有各种的这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对吧？我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那我就这样来玩。 对， 如果说真的要细致的、特别深入的看看那些景观的话，那就要另外的一种方式。 对，因为像每个月，比如说有一个短的假期，我都会去就是这种亚洲国家去看一看。但如果说赶上比如像十一或者春节这种长假的时候，对，我会选择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去玩。因为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海，所以就是我会经常就是比如说去海边，然后去其实在那边你什么都不会干，就是拿着一个沙滩椅在那儿一躺， 就是一天 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真的就是一天，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很开心， 没错，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曾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追星族，如今他所从事的工作却令无数粉丝羡慕不已，很多当下炙手可热的明星艺人都与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或者是朋友关系，当粉丝成为艺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有些事儿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纠结过程？合作之中发生矛盾后，又如何巧妙地化解危机？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董军讲述他与艺人们之间的那些故事。 在城市里逛了，他就有好多城市里头玩的东西啊。 对， 我听你的朋友介绍说啊，你有一项绝技啊，就是你特别擅长抓娃娃，这是真的吗？ 没错，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喜欢，然后后来呢，因为就是近几年在北京的很多商场都安装了这种娃娃机，然后有的时候跟比如自己的同事啊出去，他们说哎，可能闲得无聊，吃完饭说有点零钱，说大家抓几把，开始时候也没觉得怎样，后来呢，我发现说哎，好像真的是有技巧。 有些技巧， 对，他不是说你想抓就能给他抓出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其实老板就亏了。 对，可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抓娃娃，一个大盒子吧，就是玻璃盒子，然后里边它有一个机关，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 像爪子一样的东西， 像爪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外边会有按钮来控制它， 对，控制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的动，然后呢，你把它移到那个玩具娃娃的上边， 对， 然后让那个爪子抓住这个娃娃，只要把它抓起来放到那个指定的那个位置， 对， 它是一般是有个洞啊还是什么，然后那娃娃出来就归你了，对吧？但是我们都觉得那个特别难呀，我就从来没成功过。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技巧，其实说实话，比如说现在国内的这些娃娃机 啊， 它是爪子的这种，它是有几率的，你可以看 啊， 它每一台机器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哦， 它可能比如说好一点的娃娃，它设定的次数就会比较多，可能他抓50次，他有一次爪子是紧的，因为另外49次，他都是那个东西刚把这娃娃一提起来，他就掉下去了，因为他爪子上来的那一刻会变松，所以东西是抓不住的。但是他每一50次里面，肯定有一次 是比较能够抓紧的， 那个爪子是不会松掉的。但这一次呢，你要把握住机会， 这太难了。就是我怎么能知道我准就是那一次呢？ 像我们这种老手，因为比如说去到一个抓娃娃的地方，我们不会说上来就换钱去抓，我们会先巡视一圈，就是整个这个店先巡视一圈，看看哪个娃娃机的娃娃就是你比较感兴趣，然后那可能我会在这先看别人抓，我会默默去数他抓了多少次，那他可能真的抓了很多次以后，他都没有抓出来，那么其实就离紧的这一次就不远了， 不远了， 他走了，那我就会抓这台机器。 你比如说我在这抓了49次，都没抓上来。 对，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比如你抓49次，你就心灰意冷了，你就走了。但是我抓的那一次，2块钱就给他抓出来了， 抓出来了。 对， 你太坏了。 对，因为其实你要掌握住他的技巧，你是很容易发现的。 对，一般人可能就是2-3次啊。 对，其实说实话，因为比如说抓娃娃其实就是一个心态，就是纯属好玩，并不是说我要去一定要把它抓上来才能怎样怎样，就是觉得一个放松一个乐趣，我现在也是把它当做一个乐趣。 就是一般咱们的心理都是，就是我花的钱不能说超过这个娃娃本身的价值太多。 对对， 你比如说你50次也好，是30次也好，它一次是2块钱也好，还是3块钱也好， 对， 它这个钱数我得算计算计，我就非得达到这个钱数，结果这个娃娃可能才值个10块8块的，你这是也不能说一味的去追求这个东西。 对， 这个有的时候就玩的是一个乐趣，是吧？ 真的玩是一个乐趣，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在这种就是就抓娃娃的地方看到有的人真的抓了一麻袋的，就是感觉好像应该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在，而且他是比如在某一台机器不断的抓， 嗨，对，也是太执着了啊。哎，比如说你抓了这些娃娃，你抓完了以后你是怎么处理安排的？你是自己拿回家摆着呀，还是送朋友，还是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真的每一次去抓娃娃都能抓的很多， 都有收获。 对，但是因为说实话，可能刚开始抓我拿回家摆着，我搁车里摆着，或者是女性朋友喜欢送给她了，但是因为你抓太多了，真的没有地方放， 时间长了就积累的太多了。 对，可能然后我会把它放到某二手网站上去卖掉，或者是可能就是发个朋友圈，看谁喜欢，然后就送给谁， 送人。 对 啊，要不然处理掉。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乐趣啊。国外的这个玩这个娃娃机也是这样的这种规律吗？你看我上日本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街上也会有很多这种抓娃娃的这游戏机。 对，其实抓娃娃的起源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就是当你去日本，你会看到他们的娃娃机比咱们这边要漂亮，首先要漂亮，二一个要多，而且他们的娃娃的质量全都是正版的。对，就会很容易让你有那种去抓的欲望，而且他们抓的 模式跟现在国内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国内咱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爪子，然后去把它抓起来，然后扔到洞里。但是日本现在不是，日本它有很多种，起码我觉得得有七八种跟中国不同的方式去抓， 它这个增加了它的游戏的乐趣。 对，因为像中国的这种可能是说它有百分比，比如说就多少次有一次是紧的，但是日本它除了这种模式，它可能还有一种说真的是要靠你的技巧，它没有说什么紧跟松这么一说，它一定是说靠你的技巧把它怎么着就去就按北京话来怎么给它扒拉下来。 哦， 对， 它这个不仅仅是那一种夹住了然后移动的方式了， 对， 然后它让你要开动脑筋想出这个最科学的办法来。 对，其实就包括我上一次去日本抓娃娃的时候，然后当时应该可能是新加坡人，然后也是在那边抓那个娃娃，因为我其实就那种机器的抓取的方式我已经很了解了，而且也很有经验，我就看他在旁边抓，他抓了不夸张真的得有50次才把那个就是那个娃娃移动了一点儿，还没有抓下来。后来呢他就不抓了，我就上去抓3次， 哎， 就抓下来了。对， 也是捡漏。 对，其实我有时候可能会把它就是叫做捡漏，因为比如说可能别人抓了很多次，其实他已经移动了一些位置，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容易抓了，你再去抓很容易就会给它抓下来。 嗯， 对， 这是抓娃娃有技巧啊，这个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点缀。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投身在工作当中的。 对，没错。 你的工作呢就是和艺人打交道，对吧？ 嗯， 这个和艺人打交道啊，这种工作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对，因为首先就是每个艺人性格不同，而且他们其实在这个行业也都从艺这么多年了，可能有些艺人会有些自己的小个性啊什么的，所以相对来讲你在跟艺人沟通的时候，沟通方式很重要，包括你说话的技巧也很重要。有些事情你可能需要他来去完成，但是呢你可能有知道说这个事情沟通起来会有困难，所以你会找技巧说，哎，你看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比如说可能为了你好，或者是为了比如说什么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这么做一下，这样我觉得可能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对， 艺人其实听起来也会比较能接受，你或者你要直接跟他说，哎，你要去做一下这个事儿啊什么的，他一定不会去配合。 还有反感的时候。 对， 对吧，这个其实谈话是有技巧的。哎，就是你们这行里啊，有一些说法，我也就是接触的时候有人会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说啊，可能会问你啊，同行之间会问你，哎，你带过哪些艺人？或者说有这么一种办法说，哎，你跟过哪些艺人？这个两种说法有区别吗？ 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说法我也经常能听到，比如说，哎，你先带谁，或者是你先跟谁什么的。其实大家说起来是一个意思，就比如你现在是跟 着和谁合作， 和哪个艺人合作，但是其实可能对于我来讲我不太会这么讲了。现在我会想说，我说我现在服务于哪个艺人，就是和哪个艺人或者是和哪个艺人合作， 对， 是这种关系。因为并不叫说你带他，因为毕竟说你不是说他的专属经纪啊什么的，你也没有说真正的去全程的带他，或者说你跟着谁，也我也并不是说他去哪儿我都要跟着去哪儿， 也不是他手下。 对，他这个说法其实可能只是一个行业内的就是叫法，但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叫法。 你们的这个职位应该叫 宣传经理。 宣传经理。 对对对 啊。 嗯， 这样的话呢是跟艺人，其实我觉得用合作或者服务的这个说法更妥帖一些。 对, 对，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会更贴切。 双方感觉更平等。 对。 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合作很愉快的话，合作的次数相对又多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不错的朋友？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就是虽然说他是艺人，可能是经常在台上表演，但他其实私下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心理状态都差不多。 对，因为包括说你就是可能他是你公司的艺人，你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你人很好，觉得你很专业，他也愿意说跟你在一起。比如说同样你接的工作，他就愿意去配合，他就愿意去参加你接的这个工作，他觉得说有你在身边去带他的活动，他会很放心。 是， 对。 如果要让你啊，从现在你们公司签约的这些明星也好，演员当中啊，歌手当中，你选一个你最愿意合作的，你会选谁？这个说出来不会得罪人。 其实没有说最愿意合作的，因为 比较。 我本身就是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就是当做一个工作来讲，因为我希望说我服务的每一个艺人他们都能对我的专业去认可，然后也希望说能跟他们私下成为朋友。其实包括我合作的所有艺人到现在下来没有一个就是关系不好的，没有一个说可能因为比如说合约到期不跟公司续约了就是离开了就没有联系，或者说就